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现在可是互联网时代，最火爆的那群人有一个独特的名字，那就是网红。网红可不一定是帅哥美女，也有可能是猫猫狗狗，甚至可能只是来自漫画中的一只漫画猫吴黄。2015年，吴黄开始爆红互联网，随后吴黄的创造者漫画师白茶又创造出了八哥犬巴扎黑、小黑猫人中等形象，连同穿着裤衩拖鞋的宅男少年和二次元版达康书记老爹，组成了整个吴黄万岁漫画 IP 形象。如今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系列绘本版税收入超千万量级。目前吴黄作者微博吴黄的白茶在微博上拥有379万粉丝，吴黄的微信公众号吴黄万岁平均3天一次推送，每篇都是10万加阅读，点赞数大部分在5000以上。吴黄的形象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巴扎黑的原型是谁？宅男少年是不是漫画作者白茶本人？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系列绘本的下一步将何时面世？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将走进编辑部的故事，回答这些朋友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是马媛媛，马媛媛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李丹丹，李丹丹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能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了解这本书讲的什么样的内容啊，你二位谁跟大家说一说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啊？那么其中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哈？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猫狗双全的少年一家的生活趣事。里面的主要人物有少年、傲娇的喵星人五黄、呆萌的八哥犬巴扎黑，后来随着情节的发展呢，又加入了少年爹呀、少年暗恋的对象小海、邻居老王、短腿哈士奇、爱德华牛能、流浪猫敖霸、人中赤中等，他们都是非常有自己个性的角色。 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当中的小故事。 对的， 是吧？是由一个个这个小故事组成的哈。这套漫画书是这个漫画家白茶的代表作哈。那少年其实就是白茶本人吗？ 对的，其实少年身上有一些白茶的他本人的影子，这个是他在活动和采访中都提到的。然后有一些故事呢也是他想象中的，因为随着这个漫画而慢慢的发展呢，其实漫画里边的这些人物他不只存在于这个他的脑海里，然后还有观众还有这个纸面上了，他们可能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二维空间。然后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故事情节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未必发生在真实生活里。 我们看到少年呢有一只猫啊，就是叫吴黄的这样的一只胖胖的啊黑白相间的猫啊，带着一个小的一个皇冠啊，一直带着他，然后还有一个八哥犬，也是一个胖胖的啊，总有一种受气包的那种感觉的八哥犬。 是， 然后还有一只呢，是他邻居的这个老王的那一只哈士奇，但它就是一个串儿啊，是一个哈士奇跟柯基的一个串儿，是吧？ 对 啊，后来呢还出现了一个小鸟， 小，还有一个小猫 哈，事中人中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少年的父亲啊，还有刚才丹丹所提到的暗恋的对象那个女孩小海啊，这几个人。那么吾皇这只猫，巴扎黑这个八哥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小动物哈啊，他们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白茶的生活当中的吗？ 吾皇和巴扎黑是真实存在的， 嗯， 就是白茶他养了两只猫一只狗，但是那个牛能是他杜撰出来的。 牛能就是那个哈士奇和柯基的串儿。 对，就是短腿哈士奇，就特别造作、特别自恋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现实中还真的有这样的狗存在，因为在微博上有人会艾特白茶，就是短腿哈士奇跟那个牛能长得一模一样。 二位了不了解，最开始的时候白茶是怎么考虑的哈？要创作出这样的几个角色呢？ 其实最开始的角色就是吾皇，白茶把他自己就是有一些吐槽呀，内心的一些话，然后呢和这个吾皇结合在一起，然后所以这个漫画一开始就在微博上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一些名人包括都转发过，包括人民日报这种官媒也都转发过，然后呢后面就是慢慢的他又加入了巴扎黑之后，其他的很多角色包括老爹这些角色可能就是他身边真实存在的，那其他角色比如说赤中和人中，就是因为大家生活中都有很多不同性格的朋友，所以呢他希望就是不断的丰富他们的生活，漫画里的故事，然后所以他就创作了很多不同性格的一些新的小角色，然后那这样的角色他其实就是只生活在二次元世界里了。 二位有没有跟白茶聊过他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想起来要创作这样的一些漫画系列的漫画呢？ 其实白茶最开始是画科幻作品比较多一些， 对对， 他还得过那种科幻的 星云奖， 对 对， 还得过奖，然后后来呢他创作了，好像是创作了100多只猫，之前那些猫都是那种可爱呆萌的特点，而他创作了一只猫就是眼神特别高冷特别傲娇的样子，然后大家都觉得哎，这个猫跟我家的猫的性格好像，就这只猫就后来就在网络上走红了嘛，然后大家都说哎，他的性格好高冷啊，然后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吾皇，大家都说都在下面评论吾皇万岁这样子，所以这个吾皇的名字就诞生了。接下来就是白茶就开始创作以这只猫为角色的这种漫画，然后慢慢的又加入了巴扎黑，其实他自己养的那只巴扎黑跟这个漫画中的巴扎黑是特别像的，接下来这个漫画就慢慢的诞生了。 那是先有了他养的猫和狗还是先有的漫画呢？ 他刚开始画的那些可爱的猫咪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养猫，他也没有那么多吐槽，那会儿就是千篇一律的可爱萌啊那个，所以他没有个人建立个人标签。那直到他画了吾皇是他捡到了一只流浪猫，然后他收养了这只流浪猫之后呢，你朝夕相处嘛，那人和猫之间他肯定有一些化学反应，他可能就以他为原型，然后就是画了这么一只水墨风的这么一只黑白色的灰白色的猫，就是他自己又特别爱吐槽，所以他就把自己内心的一些吐槽槽点，然后还有当时一些网络流行的一些梗，然后都画在了，就是通过吾皇的嘴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吐槽的这个性格特点，他和吾皇那个傲娇的那个面部表情就特别的搭，然后再加上好多人养的喵星人其实都挺傲娇的， 是， 所以大家就找到了共鸣， 然 后就这个漫画就非常非常受欢迎。 就是这套漫画书的名字哈，就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猫就是那样那种傲娇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名字最开始的时候是白茶想出来的是吗？ 对，是白茶自己想出来的，对，就是特别贴合猫的这个特点。不是有句话说猫对人都是公平的，因为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健康或者疾病，猫都看不起你。 就是这样的啊，蔑视一切哈。 对对 啊，就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讲宠物的主人他如果养或者是养狗啊这个关系啊，那么狗呢就会觉得屋子里面的一切啊，这个是床是主人的，柜子是主人的，然后电视机是主人的，哦，我也是主人的。猫呢就会想，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床是我的，电视机是我的，柜子是我的，然后看主人啊，这是我的奴隶。大家想人想出来这样猫的一种这样的状态是吧？ 是的。 那么就通过这样一个漫画啊，生动的反映了出来。那么它也很好的反映出铲屎官的这样的心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没错。 那吾皇呢一直是那种睁不开眼睛的蔑视的那样的一个表情。那二位作为这套书的这个责任编辑，有没有去过白茶那里啊？有没有接触过白茶养的猫猫狗狗？他们真的是那样的性格吗？ 哦，我们去过挺多次的，因为就是经常要看稿子呀，然后包括商讨就是之后的出版计划等等。 嗯嗯 嗯，我们都见过很多次。 他们是那个真的是书里的画的那个样子吗？ 挺像的。嗯，尤其是巴扎黑，就是那种特别呆萌蠢蠢的那种样子，喜欢耍一些小聪明，然后长的样子跟漫画里也很像， 也很像， 可以说高度还原。 那吾皇呢，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去的时候他基本都在睡觉，就我们就去那儿摸他呀什么的，他也不理我们， 没有反应是吧？ 对， 因为是有两只吾皇嘛，第一只是他收养的流浪猫吾皇，然后后面有一只是朋友送给他的，后面那只猫就比较胖，就基本上和漫画里的一样，然后之前收养的那只会稍微瘦一点， 但是长得都差不多，都是那种黑白相间的那样的猫， 花色是差不多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套书当中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个就是少年啊，还有他的父亲，还有这个其他的人接受记者的采访以及编辑的来访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的环节啊，这些都是真的吗？ 催稿肯定是有的， 对，但是在书里面，在漫画里画的这种编辑都是特别凶的那种形象哈。其实我们催稿的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不会像书里那么凶。我觉得可能是白沙老师交稿压力太大，然后在自己的脑海中把我们想象成了那种比较凶的样子。 做编辑大家都是这样，既要求作者就是他能按时交稿，又希望他的稿件质量是符合就是一些要求，然后有一定的高标准吧。所以说也不会像漫画里那么过分的催稿。就是一般还是会给他一些空间，不会给他特别大的压力。 那问题就来了，这么一套书，漫画书现在出到了5，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因为我也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以纯文学的这样的出版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出版的方向，这是漫画书，它不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怎么会出版这种漫画书了呢？那么这个二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如何考虑的啊？怎么去想的？ 我可以借用一下就是肖丽媛副总编辑，他曾经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活动上，然后他跟我们分享的是说，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他虽然他是一套漫画书，但是呢他这套漫画书里面充满了正能量，然后正是当下的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需要的有温度高质量的作品，所以对这样的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进行扶持呢，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也是我们作为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后因此呢我们就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来一起把这套漫画带给大家。 那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是如何发现白茶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漫画哈，后来又是怎么跟他沟通交流的，最后这书是怎么出来的？ 这里头有一个故事，是白沙老师他第一本他前面几本漫画他其实一开始不是在我们这儿出的嘛。他是在其他出版社也有出过。然后呢当然反响非常好，然后当我们社注意到这部优秀的漫画作品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是应该是主动发现了，因为它的内容啊包括价值观等等等等都很就是跟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好，我们的愿景也好，它都比较一致。然后后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白沙老师的父亲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哦，是吗？ 对，因为白沙老师的父亲是语文老师。 哦， 对，这也是他跟我们分享的。后来因为他语文老师的话，他对我们社他就有一种品牌价值的认同，然后所以说他觉得如果这套漫画能在我们人文社出版的话呢，他会很欣慰，因为白沙老师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所以说他最后选择了我们，跟他父亲的这种价值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时候这一套书是已经全部出版完了吗？还是说刚刚出版了，在其他的地方出版了几本？ 之前已经出版3本了，所以我们的推出的第一部合作的作品其实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第一本的增订版。 那增订版，那既然是增订版，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增订版哈，那到底和最初的那个版本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增订在哪里啊？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书里面就增加了一些以前从没有发表过的一些条漫和故事，并且对它的内容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排，根据它的故事情节就是做了比较细致的编排，重新整理了一下。另外还有我们的喜干三还随书赠送一本就是五黄八扎黑的文学小剧场，就是由五黄八扎黑来 cosplay 一些文学经典，这些 比如简爱啊，然后比如说骆驼祥子等等， 对，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内容。 那么在一的这个增订版里面，它主要增加的是哪一块呢？ 增加了五黄的前世今生吧，就是他在流浪前的一些故事。对，然后喜干一还送了一本就是五黄就是最初诞生的时候的白茶的一些手稿，一个手稿笔记本。 好，就这个内容是我们编辑的想法，还是说在增订的过程当中的白茶自己的这样的想法要加一些内容进去呢？ 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尊重白茶本身的这些创作，然后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提的意见主要是对一些漫画文字的规范，然后以及这个画面质量的要求，以及就是内容的编排上面，这是我们编辑主要提出意见的地方。然后漫画内容基本上就是白茶的创作。 他画的已经很精致了，您说的比如说他文字的规范还有一些内容的这样的是哪个方面呢？您指的是 在因为他这些漫画有的是会发表在互联网上的，然后他那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出版所要求的这种标准就是有所欠缺吧，就是比如说用字然后标点这些方面。 它主要是说互联网语言和我们书本语言它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丹丹刚刚说的标点符号的使用，然后包括有一些同音字谐音梗，那可能互联网我们说出来就是你可能打的那个字就直接是对应的那个已经变形了的那个词或者是字，但是我们在这个书本上我们社对文字的要求非常高，它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把网络的这个谐音梗字打在这个漫画上，那他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字，所以我们就是只能通过加引号或者是有一些用拼音代替了， 对，就是怕对青少年有一个误导吧，所以我们就是对里面的字会进行一些规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自从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这个白茶携手了之后，那么新推出的这几本都是一些什么？ 后来陆续出了新书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四 还有五，这两本都是新书。 哦， 然后呢在今年我们又陆续把就是之前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第二本和第三本然后重新出了，因为它原来的版权到期了，而且对我们也有一些那个修订的内容想要增加进去，这样就出了新版。 其实它不光是第一本还是第二本讲的都是人和动物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所发生的这样的故事哈。那比如说四和五，那么它有没有一条主线穿下来，它是一个怎样的架构呢？ 这套漫画它的一个内容特点，它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当下的我们的阅读的倾向，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短故事，它不是说有一个长期的主线在里边，你可以分开阅读，不影响这个理解。然后四和五呢，如果要是说它和前面三本的关系的话，那它可能是里面的角色它有一个成长，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做第五本的那个时候，我们选封面图，然后那个封面图如果说略有书的朋友们可以知道，那个第五本的封面图是吴黄和巴扎黑他们在撞杯，他们在干杯，然后其实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平等的一种体现，是不是？就是好朋友之间，那其实在第一本里他俩没有这么平等，第一本里吴黄是绝 对 的 高高在上的， 对，然后巴扎黑是像小弟那种角色，那其实发展到第五本就是吴黄他在慢慢的在傲娇的之外，他对家里的人，然后对他的小伙伴们，他也展露了很多他的关心还有他的爱， 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一个大主线吧，算是。 另外呢，我就发现在这些故事当中，它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它一个故事结束了之后下一个就开始了。有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哎，我说这个故事结束了，然后下一个开始，它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隔哈，比如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之类的哈。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主要的编排的方法就是根据角色吧，就是一个角色一个比如说一家之主五皇，然后呆萌爆炸黑，造作的牛能，然后这一段这一段的故事都是以五皇或者爆炸黑或者牛能或者少年来作为主角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会放在一起。 对，他有比如说第四里面有无可救药的少年，那么这一段都是讲少年的， 就是 少年是 少年为主 少年为主 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重新出版的时候，是这几本的外面的这个封面也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吗？ 是的，封面是双封面，然后整个这个设计呢是由我们美编陶磊老师，然后他和白茶团队包括我们然后包括很多部门都参与了意见包括发行部门等等都参与了意见，所以定下来的就是从第一本开始我们就做了这个双封面。 对，双封面这一刚开始看到的这一页可以打开，里面的图案又是不一样的。 对，是给大家两个选择。而且漫画这种形式它本来它就是比较轻松活泼嘛，所以说我们外在形式上我们也希望和这个它的内容是格调是一致的，就是每一次选色然后也会经过大量的讨论和实验。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四本的时候，为了选定这个绿清新的绿色，当时设计了能有二三十个配色吧， 就是每边做出二三十个这种颜色的效果图出来，然后我们从中就是经过长时间的斟酌，然后选定了这本 湖蓝色吧。 对，就是有一点点比那种纯正的绿带着一点蓝，但是还没有那么浓烈淡淡的那样的一种颜色， 就是很清新的一个颜色。 对对， 希望让大家看到以后就是很放松，很容易产生一种愉悦的情绪。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哈，您二位觉得哈，故事的内核您二位觉得是什么呢？ 爱和陪伴吧，有很多小小的故事情节，比如说盖被子，有一个小故事是那个少年在那睡觉，大家都来帮他盖被子，他本来是就是好好的躺在那儿，然后最后就被热醒了。尽管是一些小动物，然后但是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但是调皮捣蛋的时候也是互相陪伴的一种状态，因为互相陪伴它不一定非得是互相爱的状态，它互相捉弄呀，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看上去是吵架，其实也是充满了这种互相的这种，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吧，其实它都贯穿着就是陪伴的这个概念。 那当我们编辑们哈到白茶的家里面看到这些动物的原型的时候，他们这个关系真的是那样的一种关系吗？在漫画里面所反映出来的 还是比较写实的，就是五皇少年和巴扎黑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地位是非常的写实的，就是五皇是老大，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少年，然后是巴扎黑。对， 他不会服从于任何人， 对， 他是世界的中心。可能有的猫咪性格好哈，也不能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对，但是大体上大家对于猫的普遍认知来说，它性格个性就是比较傲娇的。 没错，就像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小片段哈，我可能描述的不是特别的完整跟准确就是巴扎黑对这个吾皇说，你要对少年好一点啊。吾皇说，我已经对他很好了，我对他展示出我的爱了。那巴扎黑说，那你怎么展示你的爱的呢？他说，你看刚才那个杯子，我没有把它踹下去。 对， 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原来就是在一个首发活动上，然后是史航老师来做客，然后史航老师也对这个故事印象特别深，他又特别提到，他说就是通过漫画来展现这种爱是非常是易于理解的。那什么是爱呢？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把杯子推下去， 是 但是他没有这就是爱 啊。对啊，猫因为他总是爱把什么东西扒拉扒拉扒拉，然后故意扒拉下去。 是的，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家里面养猫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自己的猫手有多么的欠，包括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说，这个吾皇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键盘手，走过键盘之后就打出了各种各样的那样的文字然后但是巴扎黑的唯一作用就是把电脑给关掉 是的， 其实很多猫都是这样的。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位觉得哈，那这一套漫画出版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但一直是长盛不衰啊，而且呢广受我们大家的这种网友的喜欢和读者的喜欢，你二位觉得原因主要在哪里呢？ 因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国产原创动画，它不仅是非常的爆笑解压，而且就是传递了一些温暖和正能量吧。比如说它在这个漫画会启发我们如何跟长辈相处，比如说要关注流浪动物啊这些等等，而且以五黄和巴扎黑的视角为我们就是转述了一些人生道理，就是它不仅是一个爆笑的漫画，而且是一个有内容的漫画。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工作其实也很繁忙哈，而且经常压力也很大，那是不是也和我们现代都市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有一定的关系呢？也导致了这个漫画都火起来。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刚刚就是结束了这个全国巡回的活动，线下活动，然后和很多很多读者见了面，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包括在交流的时候，大家其实都说，就是他画出了很多自己平时在家里和小动物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小细节，就是他非常非常善于观察，然后他能把他的这些观察通过他的漫画表现出来，然后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有类似经历的就是读者的共鸣，确实是这样。然后大家呢也觉得因为现在养猫养狗就是非常的普遍了， 对 啊，越来越多养猫养狗的人， 有人说猫狗双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 对，那有的人他平时就是养了自己在家里产生一些什么故事，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做这个创作者，他可能出于精力或者等等原因，那可能他看到别人把他自己的这种戏情节画出来，他就会你也这样我也这样，瞬间就找到共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读者越来越多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些没有条件养猫狗的，就是云养猫云养狗的，也可以从书中就是体会到跟猫狗相处的乐趣。 是的，就不用铲屎了。 那像这个二位接触白茶这么长时间，您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的，可以这样说。漫画家都比较善于观察细节，所以他才能有很多内容去表达。 那其实我们表达自己对生活细节或者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方式有很多哈，那白茶自己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觉得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画漫画的有关吗？还是他觉得说自己就这种漫画的方式表达这种细节更好？ 我觉得每种表达方式的选择其实是双向的吧。因为白茶他本身他喜欢漫画，他喜欢画画，他其实本专业并不是学美术的，但是他选择了漫画这条路，并且坚持了很多年，然后所以说就是画出了这个吾皇这只猫，那可能和他之前的这个人生积累，包括他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表达的欲望都有关系。他就是因为他喜欢画画，所以他选择这种方式。那可能有些作家他喜欢通过文字，然后或者是导演他喜欢通过电影，对，那我觉得这个和个人的有一些天分，或者是说他个人的一些喜好都有关系。 对，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因为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字哈，这些字是画出来的吗？就这种字体啊，非常有特点，白茶一笔一笔那样画出来的吗？还是说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字体呢？ 都有， 大部分是那个汉仪小麦体，但是也有一些画上的字是白茶自己的自己写的，但是大部分这种对话里面都是汉仪小麦体。 这个也是就是当时经过了很久的讨论吧，选定的这种 字体， 不失风趣，但是又比较标准易于阅读的字体。 那现在呢这套书哈，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已经出到五了是吧？五应该是2020年出版的， 是的， 是吧？接下来，那么在2021年呢，接下来剩下的几个月，以及这个2022年呢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们今年其实，在上半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出版了这个新版的2，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出版了这个3的增订版，然后那么今年呢，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主要是就是白茶他也在选择稿件。 他也包括还在创作，对、 嗯。 然后那可能我们初步计划是在这个，可是他自己说的、 哦， 这可能他说他要在明年初给大家一个交代。 哦、 就是关于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第六本，应该明年一定会与大家见面。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跟编辑催稿的速度有关系？我们编辑经常催一点，是不是会快一点啊？这开玩笑哈， 希望如此吧。你给我灵感， 嗯、 那我们应该经常催一催他。 我们线下活动读者们的催生也已经是催生一片了。 对、 其实这是给漫画作者的压力很大哈。 包括他的微博、 嗯， 他日常微博的那个好多评论，大家都是日常催稿。 是吧、 今天你催稿了吗、今日催稿任务完成。 对，读者的催稿啊，有的时候有些这个漫画的作者他是会很在意，他也会自己非常坚持的多少年如一日的定期的来更新啊，比如说这个 One Piece 啊，现在叫航海王当中的尾田荣一郎啊，他20多年来坚持每一个星期更新一节啊， 对，令人敬佩、 真是非常的敬佩。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更一更就干别的事情去了，然后就导致很长时间不更新啊，导致很多人很有意见哈。那么这我们也希望白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作品。我们也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给我们的读者带来更新的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的新的书。 好， 今天呢， 谢谢， 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谢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看山是山，